追究。一生何求，曾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贾悦。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陈百强1989年《一生何求》，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也传唱了20多年了。它来自于1985年新加坡电视连续剧，由翁素英演唱的电视剧同名主题曲《人在旅途》。 风中的地方居，后来我也不回 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充满着江湖气息，它就是电视《荆轲传奇》的片尾曲《红颜》。这首歌的作曲、编曲、制作、演唱都是同一个人，他就是胡彦斌。胡彦斌在这首歌曲当中啊，声音听起来也非常有特点。因此呢，这首歌在2005年获得了第五届百事音乐风云榜内地最佳作曲奖和第二届劲歌王颁奖礼最佳影视歌曲奖。马上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千株酒味，饮一杯为谁？你为我送别，你为我送别，胭脂香味，能改不能给？天有多长，地有多远？你是英雄，就注定忽泪忽悔。这笑有多危险，是穿肠毒药。这泪有多么美，只有你知道的、哦哦、这心里有你活着可笑。这笑有多危险，是穿肠毒药。这泪有多么美，只有你知道、哦哦哦、这心里有你活着可笑。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胡彦斌在2004年由他自己编曲谱曲并演唱的一首《红颜》。这首歌呢也是作为了电视剧《荆轲传奇》的主题曲，所以呢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胡彦斌并没有去关注历史第一刺客的英雄壮举，而是悄悄地溜进了荆轲的心中，去发掘在刚毅外表之下的这种柔情，是英雄夕阳日落的这种归宿。创作者将自己的一腔情怀全部倾注到了这首《红颜》当中，所以歌曲的第一句“见煮酒无味，饮一杯为谁”一唱出呢，就非常的吸引人。所以呢，这首歌也是被媒体誉为最有听头的一首影视剧的主题歌。接下来继续来听好歌，下面的这首歌呢，我们会听到周华健的一首老歌《孤枕难眠》。 告诉我，你不要再错过。你闪烁的眼眸，仿佛有些话失重，无法说出口。你快对我说，别害怕没有把握。告诉我，你总是去。害怕寂寞，我知道你无法去摆脱过去失败挫折的伤痛，你快对我说，别总是胡扯说错。想见你的黑夜，我想见你的容颜，反反复复孤枕难眠，告诉我你一样不成 记得北京电视台有一档非常有名的电视节目叫做七日，它的一句宣传语叫做生活就是一个七日接着又一个七日，的确如此，时间呢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形式在循环往复着，但是每一天又都是不同的。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叫做七日，它是由歌手张瑶带来的，这首歌唱出的呢是一位小女生对初恋的感觉。 尽管这个季节的花卖得很贵，同时不在

留在我的世界，神奇的彩虹。简单爱，你心所爱，世界也变得大了起来，所有花都为你开，所有情物也为了你安排，我们似乎实在不同，看遍前世就已经散在过，想好了这一辈子再度重相逢。 北京时间23:00。